冬夜的天空暗得就像是水墨画一般，看不太清楚远处的景象，只有淡淡的一个轮廓。安宗抬起头，歪歪酸疼的脖子，看着窗户外面点点的雪花悄然无声地融入黑暗之中，由白化黑，由实化虚，看着看着就有些迷糊。他眨了眨眼睛，又立马埋头在下一本地理书中。白毅正在他对面飞快地翻书，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，而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地图。各种地图被他们摊满了整张桌子，角落里放着好几个方便面盒子，两个人这几天就只吃了这些东西。突然白毅敲了下桌子，安宗猛地抬头快速走过去，朝他手上的地图看。白毅兴奋地搭着他的肩膀说， 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 安宗揉了揉充血的眼睛，盯着地图看了半天，也兴奋地拍下桌子，激动地说， 哎，老白，有你的呀，居然找到了。 白毅朝他笑了笑，抓起边上那张介寿婆给的纸片晃晃。 老太婆真够狠的，居然最关键的地方只用一笔带过，害得我们这几天绕了多少弯子才查到这鬼地方。 安宗点点头，完全同意他的说法。前阵子去鬼市，真是把八辈子的胆都给吓没了。现在看到穿黑棉袄的老太太就莫名的恐惧。虽然说他们安全地走出了鬼市，但是那鬼老太却给了一个难题，要他们去找那个不知名的坟墓。而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张脆弱的犹如煎饼一般的纸片，上面也就歪歪扭扭画着个弧，当中是一个乌龟形状的岛屿，四周有山脉围绕，感觉是个内陆的淡水湖，但更进一步的东西完全没有，只有一首意义含糊的诗。千木入龟寻荒冢，四龙入水结阴魄，八方聚气魂不散，北尊龙源镇先皇。这两天他们不眠不休地找，但是怎么找都没有这样一个龟形岛屿，直到今天才让白毅海量搜索给挖了出来。安宗摸摸脸，看着地图有些不放心，于是凑过去问白毅， 老白，你怎么就确定那个地方一定是这个湖啊？ 白毅取下眼镜捏了捏鼻梁，看上去非常疲倦，这几天够他累的。他闭着眼随手点了点， 轮廓很相似，而且这湖叫千木湖，千木千木，八九不离十了。 安宗拿起地图照着线条仔细对比，当中那个不显眼的岛屿形同乌龟一般，一头探入水中，的确符合了诗中千木入龟的含义。而他们要去找的就是那座荒废的坟墓。他点了点头，把纸片和地图放在一起，然后对白毅说， 既然如此还等什么呀，兵贵神速啊。 白毅看了看天， 这几天都在下大雪，路不方便，我看我们还是再等等吧。 这几年气候十分反常，本来很少下雪的南方居然连年大雪，今年更绝，前几日还近20度的天，前天竟然就强冷空气来袭，突然下起雪来，这一下就断断续续下到了今天。外面一片白茫茫的，安宗皱着眉头看了看天，心里虽然十万火急，生怕去晚了那鬼老太又回来转悠，但看着窗户外面那层厚厚的积雪也无可奈何。安宗摇摇头，沮丧地坐回位置。白毅走到窗口说， 其实那湖也不远，估计过去也就几天时间，现在又是寒假，我们都闲着没事儿。但是 他回头看了看安宗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安宗抬起头看着白毅说， 老白，有话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 白毅走到安宗面前，弯下腰郑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估计你舍不得那特快火车票啊。 安宗一时无语，指着他半天没憋出句话， 干脆跳起来厌恶地拍开他的手。 哎呀，你别看死老子舍不得花钱，不就是偷快吗？去就去，比起钱命重要多了。 所谓长志气不长财气，他心里想着，再这样下去估计就要被白毅这小子看死了。白毅一言不发地看着安宗，他也知道自己玩笑开过头了。 哎，小安，我这不是想开个玩笑吗？让我们都放松下心态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咱们现在就准备准备，我去订车票。既然老太太这么着急，这事儿看来的确有些玄乎。 安宗突然想到什么，喊住了白毅。 哎，老白，你看我们这次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吗？那老太太说的地方肯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，说不定那个荒坟根本就是个鬼冢。 白毅低头思索片刻，摇头否定了他这种猜测。 他虽然是鬼婆子，但是好歹是接近半神的存在，不会让我们平白无故去送死。而且那个地方并非是了无人烟的荒山野岭，就算玄乎一点，应该也不至于威胁到我们的性命。 哎，那好歹要带些什么防身的东西吧，否则这心里太不踏实了。 小安啊，就算给你一把刀或者是枪，遇见那些物理攻击无效的东西，跟废铜烂铁有什么区别？ 安宗被他问得无言以对，张着嘴巴想要反驳，但白毅说的也确实在理，如果真的遇见鬼，给他一把沙漠之鹰估计也是浪费子弹，而且自己压根不会用枪。他闭上嘴巴瞪了白毅一眼，默默去收拾准备旅行用的装备了。第二天下午，两人就搭上了去千木湖的特快列车。刚刚下完雪，路边是堆得厚厚的积雪，还有的地方有薄冰，路很不好走。因为正好赶上春运前期，已经有人大包小包的准备回家过年了。车站里人不算少，安宗和白毅好不容易找到位置，面对面坐了下来。车上的位置坐得满满当当，再加上回家的好心情，人人都有高谈阔论的兴致，各种地方方言混杂在一起，喧闹非常。白毅依然在研究地图和那张纸片，他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，不会放过任何的小细节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遇见过那么多光怪陆离的事，却从来不见他带护身符之类的东西，每次都能够化解危机。这也是为什么安宗对他那么放心和信任。这样的人不需要说什么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安心。安宗支着下巴看着车窗外面，外头风景单调得很，一排排掉光叶子的树木和电线杆子快速地往后退去。外面温度很低，而车子里又有暖气，窗户早就蒙上层朦胧的雾气，看不清楚再远些的风景了。无聊地打个哈欠，他索性裹了裹衣服，把头埋在羽绒服中，低头打起瞌睡来。迷糊中似乎梦到一个山洞，洞口被堵得严严实实，那里有一个铜盒子，落了层厚厚的灰，看不出年代。安宗慢慢走到铜盒子的面前，盒子的缝隙中却开始流出血来，周围一切都是黑暗的，只有那个诡异的盒子和红的让人眩晕的血液。他害怕的想要转身就走，身后站着的白毅却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脸。白毅的脸渐渐变得模糊，血从他的眼角和嘴角流出来。安宗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一睁眼依旧是在列车上，白毅在他对面，他估计也累了，正低着头打瞌睡。一瞬间，他的脸和梦中的脸重叠，脑子顿时一阵刺痛。安宗挪了挪身体，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列车的洗手间，洗了把脸。冰冷的水沾到脸上，略微的有些刺痛，但头脑倒也清醒了几分。抬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眼袋有些浮肿，带着淡青的眼圈。 啊， 估计是这几天都没怎么好好休息，居然做噩梦了。 安宗自嘲地冲镜子里的自己咧嘴笑了笑，笑容有些僵硬。梦中那种眩晕的不安感觉到现在仍让他浑身发麻，混乱地晃着脑袋，随手抹了把脸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白毅这时候已经醒了，看了看他。 你脸色不怎么好，不会是感冒了吧？ 没事，估计是车给颠的，下车吹风就好了。 安宗皱了皱眉头，向他摆摆手。